旅日朝鲜青年同盟中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和旅日朝鲜留学生同盟中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9月8号分别发表谈话，表示支持金日成金正日主义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发表号召书，号召北方、南方、海外的全体朝鲜青年献出热血沸腾的青春，早日争取祖国统一大业的最后胜利。